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4集，太子殿下的日常。 你又不用说话，什么都有黑影帮你说，乖点别闯祸，听到没？ 那你娘难道轩辕劫想见就可以推掉啊？ 天尊想来想去都觉得道理不通，白玉堂盯着他看了良久，点头， 当然能推掉，你不知道女人有个理由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推掉。 什么理由？ 天尊一歪头，展昭和黑影也好奇。白玉堂沉默半晌，开口， 月事来了。 展昭终于是没忍住，一口茶水喷了出来，黑影笑得手直抖。随后就见天尊一跃而起，幸好白玉堂有所准备，转身就跑。于是房间里就见两道白影贴着墙壁绕着梁柱一路转来转去，俩师徒在房间里如影随形，就练开了。 臭小子，为师教你功夫你就知道气我。 娘，你消消气啊。 白玉堂凑到他身边，天尊要抓住他，白玉堂又躲开了。最后天尊气不过，见展昭就在一旁喝茶，立马伸手一把拽住他头发，用力扯了两下。 哎呀呀呀呀！ 展昭一惊，揉着脑袋看天尊，天尊眯着眼睛戳展昭脑袋。 都是你教的，我家玉堂以前可傻可老实了。 展昭揉着脑门，很无辜地看着天尊。不过想想也是，白玉堂怎么这么欺负天尊呢？这时就听到了外头的敲门声，白玉堂瞪了天尊一眼，天尊扁嘴，黑影帮他把纱帽戴上，自己闪到了屏风后面。展昭去打开门，福告笑眯眯递进来一个汤锅。 这是厨房给白夫人炖的雪蛤燕窝汤。 展昭笑了笑，帮忙接过，福告就又跑出去忙了。展昭将汤锅端回来放到桌边，白玉堂这会儿坐到了天尊身边。 吃不吃啊？ 天尊见盖子打开，味道还挺香，就哼了一声。展昭拿着小碗给天尊盛出一碗，见满满一大锅，就又给白玉堂、黑影和自己也盛了一碗。坐下刚想吃，天尊抢了白玉堂那碗。 不给你吃。 白玉堂见天尊还不开心，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天尊看了一眼，是一枚玉簪，眨眨眼。 那是什么？ 也不算什么，就是当年杨贵妃戴过的一只玉簪，轩辕劫送给我娘做礼物的。 天尊眯着眼睛盯着那只玉簪，哎呀，晶莹通透，上边还有蝇头小字刻着当年几位著名诗人赞美杨贵妃的诗文。天尊瞄着白玉堂， 要不要啊？ 天尊摸了摸鼻子，白玉堂将玉簪塞进了他手里，天尊摸着玉簪仔细看。 轩辕劫皇宫里不少古玩珍藏，过几天我就说我娘喜欢字画，让她弄几幅真迹来给你欣赏欣赏。 天尊又瞄了他一眼，将那碗抢走的雪蛤汤又放他眼前了，美滋滋收了玉簪喝汤。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？忘记了。展昭哭笑不得，白玉堂真是逗得一手又哄得一手，真不知道该说他对天尊太了解，还是说他哄老人家实在拿手。等天尊吃饱了去午睡了，白玉堂就看向黑影， 这段时间麻烦你看着我师父，别让他乱跑。 放心，要不要我假扮成女人？ 展昭和白玉堂一惊。 那什么，不用那么委屈你。 委屈什么，易容装扮我最拿手了，尤其是扮女人。 说完黑影兴致勃勃，拿着个大包袱 跑去隔壁了。没一会儿，窗户外边跳进来了一个胖阿姨。展护卫喷了今天的第二口茶，黑影溜达了过来，开口： 我在赵家军一直都做密探或者卧底的，这柴事儿没少干过，我们几个影卫半男半女那是家常便饭。 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胖阿姨一开口就一个大男人的嗓音，好违和。白玉堂看了黑影一会儿，摸了摸下巴，又转脸看天尊： 要不然 你在想什么呀？啊！ 天尊一眼瞪过来，白玉堂老老实实低头喝茶。展昭含笑看他： 你再作怪，小心天尊真的打你屁股呀。 下午白玉堂出门找来符告：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做？ 太子，你要不要去选美？ 今天一路喝茶都不顺的展昭喷出第三口水。白玉堂无语地看符告： 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太子殿下要不要去看选美比赛？ 什么选美比赛 啊？宫中每三个月会有一次选美比赛，因为宫中皇子甚多，很多皇宫贵族、官宦、商贾家中的女儿都会送进宫来表演才艺，美人们争奇斗艳，很多皇子都会去看的，有中意的就挑了做妻妾。 那如果一个皇子挑中那个姑娘不喜欢的，喜欢的是别的皇子，那怎么办？ 哈，这也没事儿，问他喜欢的那位皇子要不要他呗，多半是要的，因为这样就压了别的皇子一头，很有面子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闻言摇了摇头： 殿下，您的宫里一个女人都没有，你也不小了，不成家白夫人不着急啊。 都说了有心上人了， 那什么，选美人除了选女人还选男人呢。 话没说完，白玉堂无语地看他： 男人女人都不要，都说了我有心上人了。 太子殿下用情专一，真是世间少有的好男人。宫中那些皇子皇孙三妻四妾都是常事儿，一个个贪得无厌，都拿那些美人当玩物。太子殿下钟情的那个人真是三生有幸，几世修来的好福气。 展昭突然连着打了三个喷嚏。 殷大人是不是伤风了？ 展昭揉着鼻子干笑，两只耳朵通红。 那做太子除了看选美之外还需要干点什么？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不用干别的吧？ 每天就只吃喝玩乐？ 是啊，所有皇子都是一样的。 念书习武军国大事都没人教吗？ 都没有的，小时候就这么玩到大，等到了大了自己想学可能会学一点，不过也学不了多少，学武功可能多一点，因为功夫好的皇上会喜欢一点。殿下你不知道呢，其实皇子里面有很多都不识字，特别是年纪轻的那些皇子，大一些的还好，不过都在外地不在皇城里呢。 白玉堂皱眉，这么多皇帝的儿子竟然连字都不认识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时候邹毅跑了进来： 殿下， 六皇子那件命案怎么样了？ 皇上听说之后就点了点头，说埋了吧。 白玉堂皱眉，展昭也觉得不可置信，就算不是亲生的也不至于吧。 没说查凶手。 皇上说这阵子心情不错，这种丧气的事情过几天再说。 展昭和白玉堂心中都忍不住升起一股厌恶之情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 对了， 白玉堂见既然无事可做，不如去皇宫找找昨晚那个凶手的下落，于是就问符告和邹毅： 我想在皇宫里四处逛逛行吗？ 还是不要了吧，殿下，皇宫各层都归属于不同的皇子，我们能自由出入的只有太子府，要是去了别的皇子的行宫，说不定又要惹出事端， 然后最上层皇上居住的宫殿出入都要经过允许的。 那做太子就没点别的可以干了吗？ 邹毅和福告对视了一眼，两人想了想， 要不然逛一下皇城。 白玉堂觉得这倒是也可以接受，逛不了皇宫就逛皇城吧，找不到高手可以找找北海的兵马在哪儿。于是啊，白玉堂和展昭就想跟着邹毅和福告出皇宫。 少爷， 谁知这时候房门一开，一个胖阿姨扭的扭搭的就走了出来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带着天尊上前。只是他俩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天尊已经带着他那顶将整个人都遮住的大纱帽走出来了。大大的帽檐下边的白纱起脚，天尊晃晃悠悠出来，从走路姿势都能看出来一股别扭劲儿。福告立刻拍马屁， 白夫人果然是倾国倾城啊，光看身姿就是婀娜多姿，风华绝代。 展昭庆幸这会儿没喝茶，不然估计要喷福告一脸了。天尊憋气，隔着白纱瞪白玉堂， 兔崽子， 走吧，孩儿陪您下山走走。 哎呀，玉堂扶着我走路，哎呦，说话声音好温柔啊，好乖好乖好乖好乖。 展昭在一旁看着白玉堂扶着天尊往外走，忍不住微笑，也只有这会儿这师徒俩才能不那么别扭地相处在一起。虽然天尊的确是到了需要晚辈扶着才能到处逛的年纪，但是他的外貌和武功，白玉堂平日如果那样做估计会显得很怪异，但是这会儿无所谓啦，隔着一层纱就隔走了各种视线，娘嘛，怎么贴心怎么孝顺都是理所当然呢。展昭笑眯眯跟上，尽量走在黑影假扮的那个胖阿姨前边。说起来，黑影不知道从哪儿观察的胖阿姨的举动，从后面看扭的扭搭的，好像个准备去给人做媒的媒婆。展昭感慨，赵普这帮影卫也实在是人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